Hello， 大家好，今集开始我哋一起讲一下《山海经》。其实呢几年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，即系包括有一啲灵媒啊，甚至乎可能系啲儒家的朋友啊，即系其实咧，佢哋打开咗我对呢个世界另一个睇法。即系其实可能喺我哋呢个三维世界见到嘅嘢，可能只不过系一部分，而我哋见唔到嘅好多嘅嘢，其实都同我哋共存紧，都喺我哋身边。咁而精灵咧，就系其中之一啦。即系可能我哋大家以为喂灵异嘅世界，可能系咪鬼啊嗰啲嘢啊？即系顶笼可能系神啊、鬼啊、魔啊、妖啊咁样。其实灵界咧系比较复杂，而其中一个范畴咧就系精灵嘅呢一部分啦。好多人话喂我鬼就话成日见啫系嘛，即系啲人讲鬼故都系话见到咩白色啊、长头发啊、红色衫啊、着旗袍啊、流晒血又剩啊、又识飘啊、冇脚啊、冇下爬啊、冇影啊咁样，即系无非都系呢啲形象。但系比较少人去讲精灵呢一样嘢。其实依家因为我哋系住喺城市度啊，其实我哋接触呢个自然嘅机会系细咗嘅。但系你睇翻喺古代，即系包括三星堆时期啦，同埋写《山海经》嗰个时期，即系上古时代啦。其实点解会有《山海经》呢部嘢呢？我嘅一个大胆嘅推测就系啦，佢所讲嘅呢一啲神兽啊、什么啊，即系甚至乎系我哋一路都话啊，我未见过实物嘅龙啊，系啲乜嘢？其实我觉得可能龙又好，或者系《山海经》入面所提到嗰啲妖怪啊、精啊、异兽都好啦，其实可能就系属于精灵嘅呢个范畴。佢亦都有一定嘅震动频率，只不过可能系我哋人肉眼系冇办法见到嘅一啲存在，就好似鬼一样。因为我了解到一啲西方嘅灵媒朋友啦，其实咧，因为佢哋住嘅地方啊，多数都可能系郊外啊，或者系同啲自然比较近嘅地方，即系所以佢哋其实可能可以喺一嚿木头度啊，或者可能喺一嚿大石度啊，一啲树林嘅深处啊，其实系会见到啲精灵类嘅嘢嘅，即系例如话咩有翼噶啦，系嘛，好细粒啦，甚至乎可能仲有书咧专门去记载精灵嘅，咁我之前其实亦都提过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讲精灵大百科嘅话咧，你一定要提中国嘅呢一个《山海经》。我相信冇任何嘅西方嘅著作，又或者系其他同类嘅著作，可以同呢个《山海经》去媲美，因为入面讲嘅内容咧，极有可能就系我哋一路都好想知嘅精灵世界。咁喺讲《山海经》之前啦，其实要同大家普及一下呢啲精灵嘅呢啲术语先。如果你睇过《降魔的》啦，咁《降魔的》咧其实仲有一个《降魔的》番外篇嘅。咁就係讲话啊嗰啲灵啊、魅啊、精啊、妖啊、魔啊究竟係啲乜嘢。咁就有一首歌呢係 rap 嚟㗎，专门呢唱晒呢啲咁样嘅唔同嘅存在出嚟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，我放喺最尾啊将呢一首 rap 嘅歌啊。其实我哋嘅文化係比较多元嘅，尤其係古代。我哋要了解其实中国本土嘅一个宗教嘅起源呢，其实係道教嘅。但后来佛教传咗入嚟之后，佛教就成为咗好主导嘅一个宗教文化。咁而慢慢演变出嚟，我哋亦都系佛同埋道咧两样嘢已经系捞埋咗喺一齐，即系有一啲交合嘅概念。即系可能你有时候喂嗰啲咩神仙，究竟佢属于呢个佛教嘅神仙啦，定系属于呢个道教的神仙咧？其实你未必系好清楚噶，系嘛？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去将呢啲概念拆分一下。首先我哋要了解一样嘢咧，人类同埋动物啊，其中一个好大嘅区别就系咧，人类其实系知道咧，我哋有一日咧系会死嘅，咁但系动物咧，佢未必会意识到呢个问题。对于人类嚟讲，其实死咧可能就系人类嘅一个终点，但系当然啦，根据我咁多年嘅同各式各样嘅人嘅接触啦，我知道唔系嘅，咁但系我哋唔讲呢个问题先。咁作为一个普通嘅人类咧，如果你知道自己嘅终点嘅时候咧，咁你又会出现好多嘅痛苦啦。例如你开始惊啦，惊自己死啦，系嘛？惊你嘅亲戚朋友死啦，亲人死啦，惊失恋啦，惊心爱嘅人离开自己啦，惊失业啦。因为你知道，喂，我就系得讲紧可能八九十年命嘅啫，你望到个督喺嗰度嘅。即系例如好似我1988年咁样，我顶笼80岁长命啦，够我2068年咧，应该就 game over 啦。所以作为一个人嚟讲咧，如果你每失去一样嘢，你就会少咗个机会，你亦都冇咁多时间咧，再去揾翻同样嘅嘢啦。 但系另一个问题嚟啦，假如死亡唔系人嘅终点嘅话咧，即系就好似阿秦始皇咁，喂，我揾到长生不老药啦，咁样唔使死啦。咁对你嚟讲，好多嘢都唔重要啦。失恋，反正你唔会死噶嘛，唔紧要啦，再拍几次拖啦，甚至拍到麻木唔拍啦。人海茫茫，你一定可以揾到另外一个嘅。好啦，失业呢样嘢更加唔使惊啦，你唔会死噶嘛，唔做嘢咪唔做嘢咯。所以其实死亡咧，先至系人一生要面对嘅最大嘅困扰。所以你会见到历代嘅帝王，甚至可能唔系帝王都好啦，民间嘅好多人啦，包括你与我的祖先啊，其实都系喺度揾紧呢个仙丹啊、长生不老药，大家都想长生不老。你唔好话你唔想啊！好啦，你唔好话中国人系咁啦，埃及法老啦，做乜鬼要将自己整成木乃伊啫？佢哋希望死后可以重生，咪又系长生不老。甚至乎你唔好讲其他嘢，你讲好多宗教嘅概念，死后去边啦？极乐世界，天主教、基督教就话去天堂。咁你谂住去极乐世界又好啦，去天堂又好啦，去嗰度做乜鬼啫？咪再生啦，系嘛？即系其实人就系不断咁谂住，点样可以唔死？点样可以再生？就算你唔讲其他嘢，你讲孔子啦，佢话啊，肉体系会死嘅，但系你嘅精神系唔会死嘅，你可以立言、立德、立行，呢、这个就是所谓三不老啦，系咪？即系话，就算你个肉身死咗，你嘅思想永生。好啦，问题嚟啦，咁嗰啲灵媚精、妖魔啊、神仙啊、佛啊，同人嘅区别系咩？就系佢哋唔会死嘅，就算会死啦，都系有排先会死，即系肯定唔会系1988年出世，然之后2068年死咯，可能系3068年咯。所以你无论话佢长生不老又好，长生不死都好啦，总之佢就一定长命过你。好啦，咁乜鬼嘢系仙咧？嗱，咁有定义嘅，仙咧就系代表咧生活紧嘅人系人啊，通过修为而变成嘅一个长生不老状态咧，就叫做仙啦。其实如果你睇过魏康嘅书入面，其中有一篇咧叫做神仙嘅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咁而道家咧，亦都系一路都系做紧呢一样嘢。所以你要成日见到喂咩炼丹啊，系嘛？乜鬼修仙法啊？跟住嗰啲人啊，越嚟越后生啊，又成咁。所以人通过修炼而变成长生不老嘅状态，就叫做仙。跟住代表人物就肯定系嗰啲咩八仙过海啊嗰啲啦。好啦，咁咩妖呢？妖呢就是由非人嘅嘢修炼而成而达至到长生不老嘅状态嘅嘢。咁咩非人嘅嘢啊？动物啦、植物啦，或者可能係睇上嚟冇生命嘅嘢啦，例如你张凳啊、你屋企个吉他嗰啲啊。其实唔係淨止人呢先想长生不老嘅，世间万物呢都希望咁样。咁根据一啲文献记载啦，如果嗰啲非人嘅嘢呢，佢想变成仙嘅状态咧，第一个阶段佢就系要变成人先。咁当你变成人之后啦，你先至再可以变成仙嘅。咁所以咧，由一个非人嘅状态，即系你动物又好啦，即系咩狐狸啊、狗啊、猫都好啦，黄鼠狼又好啦、蛇又好啦。嗱，你听亲嗰啲咩白素贞啊、白蛇传嗰啲啊，都话咩千年蛇妖啊，冇错啦。根据一啲记载就系话咧，呢一啲非人类嘅嘢咧，佢系要上千年嘅修行咧，先至可以变成人嘅，即系变成人咁样嘅状态啦，起码咁好鬼烦噶嘛，搞成千年，即系讲紧你喺北宋嘅时候咧，如果你系条蛇或者系只狗嘅话咧，你要修炼到依家咧，先至可以变成人样，该会咯，咁麻烦咁鬼耐，我就唔制啦。即系可能当年你系阿包青天屋企养嘅嗰只中华田园犬啊，咁你咁啱唔知得到啲咩机会开始修仙啦。咁收到呢家你先可以变成人咁样。所以啦，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呢个非人嘅呢个生物嚟讲，或者非人嘅物质物体嚟讲啦，佢哋就会喺呢个修炼嘅过程入面呢，就会行捷径啦。你以为得你识作弊呀？所以呢就会做一啲相对唔系咁道德啦或者咁好嘅嘢啦。例如话喺唐朝嘅时候见到唐僧啊，咁食咗啲肉啊，咁例如话嗰啲咩芭蕉精啊，又吸下啲男人嘅呢个精血啊，或者野外啊吸收下啲路过嘅呢个书生嘅阳气啊嗰啲嘢，呢一啲咧就叫做捷径啦。咁咧喺呢个正统嘅思想咧，就觉得哇呢一啲非人嘅生物咧，佢就行紧一啲邪道啦、魔道啦咁样。咁如果通过走捷径走去修炼，咁你就会变成妖啦。所以咧，根據定義咧，妖就一定係一啲非人嘅事物或者動物咧修煉而成嘅有超能力嘅嘢啦。 按照常理人是没可能会变成妖的。好啦，喂，你说你是妖就是妖啊，哪个可以定义你是不是妖啊？咁其实呢，根据一啲古籍记载呢，其实係有一个标准喺度嘅。个标准就係呢，你可唔可以变成一个完整嘅人形，即係无论啦，你以前係隻狐狸又好，係隻中华田园犬又好，係隻禾花雀都好啦，如果你可以好完整咁变成一个人咁样嘅样，你就係妖啦。好啦，咁你喺未变成妖嘅呢个状态底下呢，即係例如你喺北宋嘅包青天嘅时候，你就係包青天养嗰隻中华田园犬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你先修炼咗呢个两百年，未变成人啊嘛，係咪？但你可以变少少啦，突然间可以啊学识咗讲嘢啦，咁样。即係你作为一隻狗学识讲嘢。或者你可能係扭琵琶，係一个琵琶嚟嘅，即係嗰啲好似吉他嗰啲咁样嘅嘢啦，乐器啦。咁你就修炼到呢，识自己移动啦，识喐啦，本来你唔识喐㗎嘛，你识喐。呢一种状态呢就叫做精，成精啦。跟住你成日听到嗰啲咩白骨精啊、狐狸精啊、蜘蛛精啊、马骝精啊、猪精啊。咁定义就係呢，明明呢仲係其他嘅生物或者非生物状态，但係呢又可以做一啲呢人可以做嘅嘢，例如讲嘢啊嗰啲，行路啊咁样。咁呢个状态呢就叫做精啦。好啦，咁你要加油啦。咁你喺包青天养嘅嗰隻狗啦，修炼咗两百年啦，终于识讲嘢啦，係咪成咗精啦。咁你要继续努力。咁呢去到可能修炼咗五百年啦咁样。咁你开始呢偶尔可以变成个人啦。但有时呢又变返隻狗喎。典型例子就是白蛇传入面的白素贞，即是平时你见到她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形象，喝了这个红黄酒之后又会变回条蛇，那这个状态就叫做妖精，有时可以变成妖，有时又会褪回去精的这个状态，那这个中间的状态就叫做妖精。好了，那有妖精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妖怪，你不要以为同一样东西，妖精就是妖魔是人的状态，妖魔就是变回它动物的状态或者是死物的状态，而妖怪是不一样的，妖怪就是变一半不变一半，例如典型的妖怪的状态是什么呢，牛魔王、猪八戒、孙悟空，总之你见到一个喂看起上来好像是人的人面的，但是有只猪耳在那里，或者有些马骝毛在那里，或者可能个头有两只角的，即是你见到啲龙王啊、什么啊嗰啲啊，都系呢一类型，嗰啲就叫做妖怪啦。好啦，了解清楚乜嘢系妖，乜嘢系妖精，乜嘢系妖怪之后咧，我哋要了解一个概念就系咧，呢一啲非人嘅生物又好，死物都好啦，其实佢最终咧都系可以修成仙嘅，但系只不过佢喺变成人之前咧，佢要经历咁多嘅阶段啫。跟住当佢变成妖啦，即系人咁样嘅形状啦，完全系一个人啦，佢就继续将自己咧由人转变成仙嘅状态，所以其实每一样嘢咧都系可以变成仙嘅。咁呢个 moment 咧，其实会分两个部分啦，即系你唔好话啊嗰啲动物啊，或者系嗰啲咩台凳啊、吉他啊、石头啊，即系佢一定会去吸你啲阳气嘅，即系唔系只只都系咁嘅，即系有啲想行捷径嗰啲咧，先至会做呢啲衰嘢嘅啫。而亦都有一啲好正经咁样咧，真系可能修炼咗呢个几万年啊、几千年啊咁样。但系咧百变不离其宗，就系佢都系要变成妖嘅状态，即系变成人样，先至可以继续再变成仙嘅状态。所以由一只动物变成妖咧，就睇你行边条路啦。你行捷径可能可以好快嘅，但如果你行正途咧，可能就要比较慢嘅。但系个结果都系一样嘅啫。咁而对于大部分嘅呢个妖嚟讲咧，喺佢修行嘅过程入面咧，一定会遇到法海嘅。即系你就算唔遇到法海都好啦，你一定会遇到嗰啲咩驱魔人啊，嗰啲咩妖精猎人啊。你唔好以为呢啲职业咧系睇电影先有，其实古代咧真系有呢啲咁样嘅职业，即系专门去收呢啲咁嘅嘢。咁人哋收你当系商品嚟啫嘛，唔通仲分你？哎呀，你咁认真吓、修炼咗几万年，哎呀，我费事捉你啦咁样。我捉嗰只害人嗰只狐狸啦，唔系嘅，见到你系妖佢会捉你，所以咧通常咧系好难可以变成妖嘅，因为好多人会打搅你去变成妖嘅呢个过程。嗱，你睇翻啊，如果你从一个狐妖嘅状态，唔理你系害人嘅狐妖，唔系即系由害人变成妖狐妖又好，或者系你好认真咁修炼啊，好好嘅对人哋吓、变成狐妖都好啦。当你变成人之后啦，你再要喺妖嘅状态变成仙，咁就有所谓嘅狐妖，之后咧再进化成为狐仙啦。好啦，我哋了解咗咧人又好，动物又好，死物又好，点样变成仙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好似一啲普通人， 喂，我乜鬼都唔修炼嘅，咁我死咗之后变咩咧？变鬼咯。咁根据一啲古籍嘅定义咧，鬼呢个状态咧喺阳间咧系显露唔到任何嘅形态嘅，佢系可以喺阴间以一种半透明嘅物质存在嘅一种状态。因为冇咗肉体嘅呢个限制咧，所以基本上鬼嘅呢个状态咧，亦都算系长生不老嘅。当然大部分人都唔会话喺个鬼嘅呢个状态停留太耐，但如果你要停留喺鬼嘅呢个状态咧，你就真系可以停留好长时间嘅。即系例如你喺北宋嘅时候俾阿包青天斩咗咁样，跟住你好不忿啦，我要揾阿包青天报仇啊咁样，跟住咧你就一路都唔投胎啊咁样，咁你就可以等到呢家啦。啊，即系咁讲啊。嚟到呢度咧，提醒翻大家，我所讲嘅所有嘅内容啦，都系基于民间传说同埋个人嘅意见，唔系精密嘅科学，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信以为真，当故事咁听下就算啦吓。好啦，咁我哋了解咗仙啦、妖啦、鬼啦，系嘛？咁咩神咧？神嘅定义就系话咧，当佢作为人生勾勾嘅时候，佢有啲咩大功德啊、大成就，咁佢死咗之后咧，就同普通人唔同啦，佢就唔会变鬼嘅，佢系直接变成神啦。咁神咧就会有法力啦，咁样，即系你成日听到嘅嗰啲咩关二哥啦，唔知做乜鬼啊，做咗财神啊，又成啦吓。咁啊，仲有咩啊？杨戬啦、李靖啦，即系呢一啲人咧，其实喺人世间咧，真系做过人嘅。咁根据啲古籍嘅记载就话，呢啲有大功德嘅人咧，死咗之后咧就会变成鬼。阿蔡死咗之后咧就会变成神啦。好啦，跟住又有一个混合名词就系神仙啦。咁乜鬼嘢神仙咧？我哋又回顾一次啊。人修炼到长生不老嘅状态就叫做仙，系咪？而人咧喺死咗之后，因为佢嘅功德而唔使变鬼，而变成咗有法力嘅长生不老状态咧，就叫做神。所以其实神仙呢个词咧，其实系唔严谨嘅。你可以当系一个统称，因为仙系一个活生生生勾勾嘅状态变成有法力嘅长生不老，而神呢系死鬼咗之后变成长生不老同埋有法力，即系喺严格嚟讲，其实佢哋两样嘢唔系同一样嘢嚟嘅。好啦，咁大家仲比较关心嘅部分就系魔啦，乜鬼嘢系魔咧？头先所讲嗰啲咩神啊、仙啊、妖啊、妖怪、妖精啊。都是道教的词汇，即都是中国本土的文化，从上古的神话去到道教都有的。而魔这个词其实是源自于佛教的，是一个外来词汇。魔这个词其实本身是磨豆浆的那个磨，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这个梁武帝开始，他是将下面那个石换成了个鬼字，咁就形成了魔呢个字啦。这个梁武帝咩料呢？就是从梁武帝开始，中国嘅佛教啦就开始，如果你要入佛教就唔可以食肉，系佢规定嘅。其实人哋本来佛教冇话唔可以食肉噶，系佢话唔俾嘅啫。魔呢个词嘅原本嘅意思就系话咧，阻住你修行，阻住你见到呢个世界嘅真实面貌，喺你嘅内心入面嘅一个障碍。佢嘅原本意思就系心魔嘅意思，所以最初嘅时候咧，呢个魔咧系存在喺你嘅内心入面嘅，系一种虚无缥缈嘅存在嚟嘅，系唔会有实体嘅。但系你唔好话佢冇实体就唔劲，佢嘅力量非常之强大，强大到令到你自己都会俾你自己迷惑咗，令到你自己冇办法变成一个佛嘅状态，就因为你自己有心魔。好啦，咁后来咧，我哋就将自己嘅呢种心魔咧，将佢具象化咗。即系你就即系好似啲妖魔鬼怪咁样啦，有实体啦咁样，即系其实系我哋想象出嚟嘅。跟住咧，大家就想象呢啲魔啊，就有啲咩恐怖嘅外表啦，好恶啦。但系同时咧，佢亦都有神一样嘅无边嘅法力。你谂下，本来按正常情况底下，如果你冇心魔，冇自己嘅心魔存在嘅话，你系可以变成佛噶嘛？但系当你嘅心入边咧，你有心魔喺度咧，你就变唔到佛咯。所以其实佛同埋魔呢样嘢咧，系相对应嘅概念嚟嘅。佛有几劲，你嘅魔心魔就有几劲。所以魔咧同埋头先所讲嗰啲咩妖精、妖怪啊、妖啊、仙啊、神啊，系唔同嘅。魔咧其实咧，你睇翻西方嘅概念亦都系一样嘅。魔咧系通过堕落而成嘅，所以绝大部分嘅魔咧系拥有无边法力嘅神。由于佢内心产生咗心魔，所以佢就堕落咗啦，就变成咗反派啦。即系其实就系一个失咗控嘅神。OK， 打好呢个基础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真正咁样去了解一下《山海经》系啲乜嘢啦。OK， 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，我系陈老师，一个可以将鬼故讲到好恐怖，又好中意研究 妖魔鬼怪的灵异节目主持人，我们下集再见。